习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，好了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， 好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言语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风景，拉着一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，爱你。